好，十八章呢，就开始，整体嚟讲呢，喺十八章第一节就去到23章，差唔多尾啦，39节呢，就系讲啊，对于啲团体修行嘅教导，即系教导喺教会团体里边应该点生活呢。咁，呢个团体生活教导呢，特别系有关咩呢？婚姻嘅问题，关于领袖嘅问题，而领袖方面呢，就系警醒他们不要妄用职权或者滥用职权。马窦将这些这样的耶稣基督教导呢，就放在或者应用在地方的团体上，尤其是在领袖的身上。因为作为领袖呢，很多时候都会受到一个试探，那个试探就是以一个世俗的眼光来到看这个每件事。即系作为领袖，其实时都要面对一个好大嘅试探，就系你点样去服务，或者你点样去用你嘅职权，或者话你用权方面吓。即系于是一谂到权嘅时候咧，好可能好多人，其实我哋喺呢个社会或者呢个教会咧，亦都好多睇到咧，好多人因为权咧。充分咗头脑啊！喂，有冇搞错啊？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点解我做呢啲咁嘅嘢啊？即系会好多次会咁嘅观念。呢种咁嘅对权力欲嘅诱惑咧，其实唔单止系耶稣教佢嘅教会、教佢嘅团体啲人、啲领袖点做咧？其实耶稣自己亦经验过呢个所谓诱惑，记唔记得喺呢个诱惑里边，耶稣？边度？三腿魔友嗰个所谓试探，我都同样啊。佢即系耶稣即系话啊，约拿个儿子西门，你真系有福啦吓。咁、然后即系话将个罪交俾你。咁我都跟住咧，亦都受到试探。作为领袖点啊？耶稣你唔好搞错，你以后你上受苦噶吓。呢啲咧就可以睇到咧，就系、是、作为领袖嘅一种。即是个内心的一种斗争。咁在教会的地方教会或者小教会里面，所谓小教会不是大小教会，而是小团体里面呢，好自然亦都这些领袖呢都会受到试探，受到诱惑。咁所以马窦呢，特别在这一章书里面呢，好强调这个即是教会里面的一些团体的问题和权力的问题。其实在十八章里面呢，我哋每一段落咧，基本上都喺啲唔同嘅福音，或者系听过吓，或者系以前听过，都喺个字面上咧，我哋都会多多少少都明白噶啦。但系马窦究竟点解会将呢啲咁嘅嘢，好似摆埋同一张咧？咁我哋今日咧就重点摆喺呢度，因为如果唔系咧，只系讲一样嘢，跟住跳第二样嘢、第三样，我就觉得，喂，有冇搞错啊？啲嘢好似冇乜拉楞咁啊！譬如讲小孩子，唔好认个小孩子跌倒，跟住又迷失咗八只羊，跟住阵间又话，有边个犯错误，带一个两个去劝解佢，即系睇唔到个拉楞喺边度。其实马窦咧有几少容易嘅，所以咧今晚嘅重点咧放喺呢度。咁首先咧，我哋就读一读，首先读咧就系一至十节先。跟住十节咧，就我哋睇一睇嗰个内容啦。阿汪十翻到嘛？迟早都读嘅。 就在那时刻，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在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耶稣就叫一个小孩来，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你们决不能进天国。所以谁若自谦自卑如同这一个小孩，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但无论谁使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个跌倒，倒不如拿一块劳拉的磨石系在他的颈上，沉在海的深处更好。 世界因了恶表是有祸的，恶表固然免不了要来，但立恶表的那人是有祸的。为此，倘若你的手或你的脚使你跌倒，砍下它来，从你的身上拉掉，为你那残或且进入生命，你有双手双脚而被投入永火中更好。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挖出它来，从你的身上拉掉，为你有一只眼进入生命，比有双眼而被投入永火中更好。你们小心，不要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因为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因为人子来是为救那丧亡的灵。 咁就嗱，一开始咧就讲即系门徒问耶稣啦，吓边个呢个最大的？咁嗱，马太就咁样写咧，其实我哋喺第二度好啱啲记得嘅就系嗰啲门徒争大啊嘛，边做争做大佬啊嘛，系嘛？即系大佬喺度可以自生大啦，或者吓。咁就所以咧喺呢度马太咧就唔好讲佢哋争嘅问题，只系好似好谦卑咁啊，去到耶稣面前咧问佢：，诶，边个你哋咁边个最大嘅咧？咁耶稣咧于是咧就叫一个小朋友嚟。企喺中間，咁話俾佢聽，佢話如果你哋唔變成好似細蚊仔一樣咧，唔能夠進天主嘅國。啊，呢一段講至到第四節咧，係講小朋友講自謙自卑。咁我哋喺福音裏邊咧，就如果唔只係睇呢段嘅話咧，我哋都清楚一個觀念就係、是、啊，天主將自將佢嘅啟示咧蒙蔽咗自以為有智慧嘅人。自以為有智慧的人咧，就當然多少少咧有一種即係驕傲啊、自滿，切我知啦呢啲嘢，使乜你講啫，係嘛？咁嗱，而家耶穌就話你要自謙自卑，好似個小孩子，小孩子乜都唔知嘅，乜都要問點解啊？我哋都俾人問到，個男啲細路仔問到有少少覺得悶啦、啊、覺得煩啦、啊、點解啊？點解、啊？即係佢乜都唔知啊！佢話如果有個自謙自卑。在天国里面才是最大的，你不知道呢，谦卑在天国的角度里面是非常之重要。谦卑不单止说在天国的位置里面是能够最大呢，其实谦卑呢其实是领会天主的喜讯，了解他的信息，因为几时的自满呢就很难去了解。咁耶稣呢就其实马道要讲咩呢，在这段福音里面呢就要这个小蚊仔出嚟解釋啲嘢，細蚊仔咧喺當時嘅地位、社會地位嚟講咧係最細嘅。我哋啲今日都係啦，而家係啦，係嘛？即係你就算傷殘人士，就算窮鬼，就算病到捱捱嗰啲，佢仍然有權話事、投票、決定。小朋友咧，誒對唔住，你未到法定年齡，你唔可以做乜嘢嘢啊！新聞者基本上是沒有他的權，沒有他的地位、所以他和一般世俗的 世俗怎麼看呢？咦，誰最厲害？當然是總理啦、總督啦，哇，那個是 CEO 喔、即是會看這些觀念。但一個對比的時候呢，新聞者是什麼呢？是其實是沒有東西可以說同嗰啲咁嘅所謂大佬佬比，係咪？耶穌要求咩？要求門徒要徹底改變，好似一個細蚊仔一樣，好似冇嘢。咁咧，佢就會聽天主嘅説話，服應天主嘅教導。正如當細蚊仔嗱，當然啦，我哋唔好諗翻今日嘅 teenager 咁大啊嚇。我諗翻細蚊仔真係細個嘅時候。即係差唔多好似話連小學都未入嘅時候，佢問你好多嘢，但你講佢就信嘅喎，啊覺得唔好聽，就算你呃佢都信嘅喎，係咪啊？你叫做乜嘢佢又聽嘅喎，咁其實咧就係佢個細蚊仔嘅意義咧就係呢一樣嘅啦，即係叫我哋一個謙卑嘅心咧去聽去接受天主嘅教導嘅説話，咁我哋先至可能咧喺天國度裏邊咧就成為一個大嘅咁耶穌就跟住話啦嘛，無論邊個因我名字收留咁嘅小朋友就收留我。即係呢個時都我哋都了解就睇到就係耶穌要求 佢嘅门徒，你点样对待人，就系咁对待我。好似喺马太福音嘅第廿五章，佢话我病咗啊，你探访我啊，我坐监嚟探我等等咧，即系耶稣时时都同嗰啲，即系喺呢啲咁嘅受苦受难者、无地位嘅人身上咧等同嘅。咁於是佢想講咩呢？想就話，如果對呢啲作為所謂團體嘅領袖啊，佢哋要點樣對待下屬呢？下屬雖然下屬咧係冇權利去講咩嘢，但係佢仍然係團體嘅成員。所以首先咧，唔好俾呢啲咁嘅所謂小子呢啲咁嘅細蚊仔咧立惡表，因為點解領袖通常咧係受人敬仰嘅？哇、哦，佢係 CEO 啊，睇下先，有機會同握手仲好啊！咁其實我哋呢個道理好簡好淺顯，好簡單嘅喎。我哋話，如果一個人做咩嘢受到人哋所謂敬仰佩服咧，你做咩嘢人哋會學嘅？同樣，點解我哋話做父母要小心咧？咁？因為細蚊仔就係睇父母嘅行為表現咧，佢會學翻你啲嘢啊。既然領袖被人哋敬仰咧，所以特別需要留意自己嘅言行，唔好將呢啲咁嘅冇能力智慧嘅人咧疏忽，而俾佢立咗個榜樣。相反咧，我哋要特別關心佢、關懷佢。咁所以咧喺呢度話。無論邊個唔好喺呢啲小子中嘅一個使呢啲小子之中嘅別島。如果咁咧，不如咧你就即係攞一個勞拉嘅磨石頭頸項上一頭心可更好。就係因為呢啲小子，即係基本上佢係空，佢係咩啊？空白係咩啊？純 白紙一張， 係白紙一張啊！領袖做乜嘢咧？佢睇喺眼裏邊，因為佢係敬仰緊你。咁我好記得咧，我以前喺 church 負責輔濟會嘅時候咧嚇，都唔喺呢度啦嚇。啲即輔濟會真係好得意嘅，嗰啲小學年齡啫嘛。嗰啲媽咪話俾我聽，你唔好咁樣做啊！嗰啲細蚊仔學你，後屘咧其實咧我而家仲都有嘅。入抽鎖匙咧，咁啊掛皮帶嗰度嘅，即係我今喺公司就會做一啲嘅動作啦嚇。咁啊即係要用嘅時候咧，咁就攞佢哋辦公扣咁樣 click 咁樣啊。咁有啲細路仔咧叫我媽咪。買個啲俾我，咁可能嗰啲媽咪唔知道咩事，點解無端端個仔要叫佢買啲咁嘅？原來佢話我有啲咁嘅嘢，所以咧佢要買。即係咁簡單嘅嘢咧，佢哋覺得嗱，唔知係咪即係好威嘅搭住呢條鎖匙咁樣。其實我哋今日青年人即係見到青年人都一樣啫嘛。我唔知嗰啲鎖匙有啲牌啊，即係袋喺袋度條繩掟到地。是一些这样的东西，其实是一种人家认为、是一种即是有些敬仰的作用，他就会学习。那即是圣经这里其实都同样讲，即是很实在的东西，我们作为领袖要小心，不要、向他们立坏榜样，否则就使得他们跌倒了。所以呢，耶稣对恶表这个问题呢作出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就使我哋明白呢個小孩子所謂小子有咩意思呢？就係佢哋由於教會領袖或者整個團體嘅一啲所謂唔好嘅行為、唔好嘅榜樣，使到佢哋咧進一步了解嘅時候咧就離去。咁啊，當然啦，啲小孩子咧其實同嗰個門徒啊係等同嘅。那個門徒是什麼呢？就是無知的門徒，那些易跌倒的門徒、或者說他們的信仰不穩定的門徒，他們對事情呢即是所謂屹立不定，不清楚，不肯定。那些領袖原來都這樣做、那他們就是好像我最近都不知是不是聽收音機，收音機不是說那個主教在渥太華法庭受判幾多年監，咁跟住 CBC 咧又訪問啲教友，個教友話：，我而家咧，我一個 penny 都唔再捐俾教會啦。教會咁衰咁衰，另一個話：， 我唔再去车住啦。嗱，呢一类嘅说话咧，其实正系反映一啲教友咧对信仰唔了解，佢哋只系睇到呢啲咁嘅坏榜样咧，佢失落咗，或者佢即系企唔稳啦。啊，咁所以小子咧，其实唔好即系喺我哋观念里面即刻等同完全系石细蚊仔。啊，佢虽然小子意思系细蚊仔，不过佢个意义更宽咧，就系、是。那些信仰不穩定的人、容易失信的人都是一些小子，這裡沒問題，看這個連貫。